要么分开，可是不能两个都来了。OK， 刚刚有一个 one at OK， 所以慢一点来，剩下的发音都非常好听。OK， 拼连。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这个也不错 ，really 这一段呢 ，real 结尾呢，舌尖顶着上颚 ，really，OK，、okay? 不能 really，really， 不然就太一字一顿了。 嗯， okay? 好，东华，东华。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不行，不能 ax，OK，inx、okay? 要动舌尖，不能用前鼻音 ax 这样。 齐。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Really, real 结尾呢不要再撅嘴唇，你发成了 real. OK， 用了一个呜的音，这个会导致误解的。 嗯 ，OK， Molly. You really think this Mark doesn't want anything in exchange for helping you? 嗯，没有连读。OK， 你就每一个字都咬得太清楚了。OK， 需要连读。 好的，今天的课堂作业检查就到这里了哈。有的同学很有进步，有的同学要继续加油。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了182人的队伍参赛，其中运动员91人，有30名男运动员和61名女运动员组成，同时也是我国冬奥会参赛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代表团规模最大的，而且参加的大项、分项和小项最多的一届冬奥会。代表团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 24.4 岁。在本届冬奥会上，中国代表团共参加了滑冰、滑雪、冰球、冰壶、冬季两项等五个大项，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自由式滑雪、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女子冰球、冰壶、冬季两项等10个分项和49个小项的角逐。在这届冬奥会上，中国包揽了短道速滑女子项目4枚金牌，这在冬奥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短道速滑女子1500米比赛当中，18岁的周洋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37岁的赵宏博成为1924年以来最年长的冬奥会花滑冠军。在这届冬奥会上，中国队共获得了5金2银4铜，一共11枚奖牌，其中王蒙斩获女子短道速滑500米、1000米和接力3枚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单届冬奥会获得3枚金牌的选手。 And also for the first time, Canada won gold in an official sport at an Olympic Games hosted at home, having failed to do so at both the 1976 Summer Olympics in Montreal and the 1988 Winter Olympics in Calgary. Although Canada won a gold medal in the demonstration sport of curling in Calgary.Canada clinched their first gold medal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competition, and first topped the gold medal tally on the second to last day of competition, and went on to become the first host nation since Norway in 1952 to lead the gold medal count. With 14, Canada broke the record for the most gold medals won at a single Winter Olympics, which was 13, set by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in 1976 and Norway in 2002. The United States won the most medals in total.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